敬爱的金正同志向朝鲜426动漫制片厂赠送了设备。设备转交仪式8月11号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制片厂的干部、创作家、艺术人员和职工参加。敬爱的金正同志为了巩固制片厂的物质技术基础，采取了多次措施，这一回又赠送了动漫制片所需的各种现代化设备。